是值得怀念的，留恋的，害羞的红色， 能够代替你的真年轻，尽情的爱吧，最最亲爱的人啊，路途遥远，我们在一起吧。

下的滂沱，两人牵着手，仿佛全世界难得轻松，并相信这阵雨过后会是晴空。雨后的微风吹散了云朵，温暖开始在拥抱中流动，才发现阳光照出彩虹的轮廓。张开手跟

随便说说，不是随便做错，真才实料勇敢做、哦哦、放手为爱冲冲，满腔热血砰砰，真才实料的我、哦

在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。 想

问你为何流眼泪，

离去。 爱上你，天天天天思念你，忘忘忘忘自己，再不要谁和我对戏。爱若让人欢笑尽，只因此生此情有你。